好，欢迎嚟到我叉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杰特。 今日嘅日期系2022年5月2号，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你见我嚟开咧，就纯粹因为我比较熟多啲，跌多咁多得啦，所以我嚟开嘅啫。 大家差唔多噶啦，呢单嘢应该讲就其实之前我喺新闻都讲嗰单嘢，但因为就太过好笑，唔系都唔系好笑嘅，系比太重要，所以一定要读下啲嘢。 太峰回路转 系啦，最初仲以为会一场史诗式大战，结果新一季版都冇就收皮，我定呢个废。 即系我就系有人好快就救赎啦，不过就后面几集啦，唔系。先讲李新先啦 ，Twitter 12年啊，2009年开始用 Twitter 嘅，阿杰特应该耐我一两个月咗啊，系咪啊？ 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我 记得你都系2009年左右嘅，因为但我哋方物大嘅。 我系我2020，因为 Twitter 最好嘅系咩？佢话俾你知你几时加入嘅，我系2009年6月加入嘅。 系咯，我哋差唔多系嗰个时间，成个方物加入晒 Twitter 啊嘛。 我啲 Twitter 算系老鬼嚟噶啦。 我哋绝对有话语权啦，而且我哋 keep 住喺咁多年啊，12年之间啊，都 keep 住使用噶。即系所以我哋绝对有咁嘅话语权去讲呢啲咁嘅嘢。虽然我哋冇持有任何 Twitter 嘅股票，或者系 Elon Musk 嘅相关公司嘅任何股票，我哋都冇， 甚至佢产品都冇。即系我冇 Tesla 汽车，当然唔会有 SpaceX 啦。 啊，投资涉及风险，以下略。唔想讲， 好啦 ，OK， 先讲件事。嗱，虽然我哋喺新闻都提过，但系作为一个专题，我哋都由头咁啊详细咁讲啦吓。咁啊，件事嘅起源应该系彭博嘅报道嚟嘅。咁啊，你知彭博系定期会真系挖啊啲边个持咗边间公司股票几多，诶攞嚟做消息啦吓，咁样方便啲人去决定点样投资啊嘛。 嗯， 因为好简单，即系香港人嘅比喻就系李嘉诚买嘅股票，你跟唔跟先？差唔多嘅意思嘅啫。咁佢就见到咧就系，Elon Musk 攞 Twitter 股票越来越多喎，咁佢就发现佢就係一查 9.2%， 咁呢 2% 系咩概念？因为 Twitter 嘅股票係几分散下，所以呢佢变成个最大单一股东。 嗯， 而最得意嘅系咩？成个董事会呢加埋都冇佢咁多。咁当然有啲淨係持股而唔入董事会嘅人嘅。咁所以啲人就走去问佢，是不是一回事？咁其实基本上呢就是问佢有咩反应啦，应该是因为呢啲嘢系证监会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地方度登记嘅消息嚟嘅。因为超过 5%， 我记得系超过 5% 你就要登记落去，香港都系㗎啦，系咪都系 5%， 应该都系。咁佢就话喔，系啊，冇错，我系执咗佢 9.2% 股票，咁呢个系废话嚟嘅，因为唔通你证监会去报咩拉钩你呀，虽然佢唔系未被人搞过啊。咁佢话我系被动投资人。什么是被动投资人？被动投资人嘅意思即是我净系抌嚿钱落去，然后佢赚钱我赚钱，系咁多嘅啫。我唔会管到底你搞乜嘢。呢类股东其实好常见嘅，即系喂，我当初睇好你系因为我觉得你赚到钱。如果我做到你做到嘅嘢，我就开一间公司啦，唔使入股你啦。咁我就睇到你赚咗钱啫嘛。之前我哋成日讲啊，腾讯嗰种模式啫嘛，腾讯好多入股都系咁样噶，都系被动投资人嚟噶。咁你过咗 5% 之后，佢仲要申报，除咗持股量之后，你仲要申报到底你一个点样嘅投资人？佢就话：哦，我系被动投资人嚟嘅。咁、其实冇乜嘢。咁 Elon Musk 佢中意买乜嘢，佢喜欢啦吓。虽然大家都觉得冇咁简单嘅，好你哋无啦啦，你投资咗咁 Q 多嘢，无啦啦走去投一个基本上系蚀钱货嘅 tip 咋？咁然后咧，董事会嗰边啲人咧就走去话佢讲：咁其实你有冇兴趣加入我哋董事会啊？一起改进我哋 Twitter 乜乜七七。当初咧系好卵客气咁问，话新系咪系啊新老细啊嘛？佢就话：你要唔要加入我哋董事会啊？唔做咩执行啊乜就你加入嚟，我俾一啲意见我哋啊，诸如此类。总之讲到其实都几擦鞋下，老老实实我嘅个人观点啊，我觉得佢都几擦鞋下，咁都好正常啦。你 9.2% 单一最大股东、啊。唔通你走去屌鸠佢咩？虽然后屘系啊，咁啊 ，呢个乜即刻喺车度话， 我会加入嘅，可以改善下你哋嘅嘢。咁然后咧，佢想出车啦吓，你条话就出嘅 Twitter 系好多啊。先讲，Elon Musk 系其中一个 follower 最多嘅一个人， 因为佢炒花生好叻啊嘛。 但如果你理解唔到咩叫 follower， 如果你系用 Facebook 嗰啲，你就当有8000多万人 like 佢咯，应该9000万啦，应该有。 咁咧佢就话，我而家投票。各位赞唔赞成喺 Twitter 加翻 Eddie 功能啊？ 我系投反对一个。 咁咧，佢最抵死就系佢嗰个英文系故意打错英文字嘅，即系话就系咩？咁你 Twitter 成日打错，咁 Twitter 打错字好常见啦。咁俾人修改翻呢、這个喺个即系嗱，先唔讲赞成反对，就系、是、呢、這个发一咧系合乎常理嘅。咁我发咧咁有好多人投票啦，咁我就冇投票嘅呢、這个嘢就咁咧，好似系 Twitter 即刻出声炸佢型啊！我记得好似系。 Twitter 冇做到乜嘢，但系后屘咧就时间线比较后啊。不过我哋呢度讲到就提埋啦。佢后屘系真系宣布我哋准备搞编辑功能。但系我嘅担心应该 Twitter 都系有同样嘅谂法嘅，即系其实一个修改功能，唔好话 Twitter 出现嗰阵时啦，出现之前十年就已经有啦。咁点解佢唔搞？系因为佢真系唔想你改，因为如果你改得嘅话咧，系可以好搞嘢嘅。即系譬如我话我开个 tweet 系嗰啲美型小号啊，总之会好啦，好高流传嘅。然后到我暗上下之后，我改翻做我真正想传到四围都系嘅嘢，咁咪可以啲咁嘅操作啊嘛。咁 Twitter 应该都有谂咩嘢？佢出嚟嘅建议就系、是、20-40秒之内，你可以将佢退回你个 tweet， 你翻翻去 edit 嗰边，咁你可以重新修改过。好多时都出现，我哋玩 Twitter 嘅人成日都咁样，呢头出现打错字，成日都咁样啊。呢头推完之后打错字，或者系唔小心揿到 enter。其实我最常嘅见反而系一路打字，有时会切去其他地方啊，翻嚟冇笃落个打字框度就揿咗 enter， 即时送出。 哎，就有啦呢样嘢。 咁我打到一半出翻嚟，咁如果系以前咧，你只能即刻麻烂将你嗰个嘢删咗去。咁而家你就可以退翻咗去 edit 嗰边，咁你咪重新再打翻你要打嘅字咯，系咁样嘅。 不过嗱，呢个我觉得都系唔系太重要嘅，讲翻呢单嘢先啦。 系啊，咁你提到，所以有唔重要，所以先提到呢度，咁啊提埋啫。如果唔系，后边都冇地方机会讲噶啦，系嘛？咁跟住佢就我加入董事会，如何那样？我都觉得好正常噶。我哋话佢呢度讲到，跟住哇，我咧真系哇变化快捻过啲女人咯、过两三日啦，我唔记得个实数系几多，总之过咗好短时间，跟住话我弹出啦，我又带入啦，打个笨。我真系，跟住话，我都系决定唔加入董事会咯。先生，你咁样弹出系咪咧？你真系好捻影响出太嘅股价，你知啦。 最紧要就系、是、当佢一大话弹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啲即传媒已经暗示估到就系、是，因为如果咧你做董事局嘅话咧，你就唔能够大幅收购行动嘅。但如果你唔系董事局咧，你就可以收购啦。即系话 私有化，直情系私有化。 即系大家要睇，当佢弹出话唔加入董事局嘅时候，大家已经闻到浸除就系马斯克想收购 Twitter。即系有呢个 feel 嘅，即系讲真，咪而家系单一大股东9.2%，又唔加入董事局，咁你有乜嘢行动？其实大家 feel 到啊，唔通你真系唔中意得闲得滞咩？你大佬，你全世界最有钱网民嚟噶。 即系嗱，我记得好似系玻璃渣定同时是大家一样意思啦。其实有类似嘅事情发生嘅，就系嗰间呢头加入冇几耐，嗰头弹出去就系嗰间入到去先发现，喂，好似唔系这么回事、啊。即系本来谂住去改变个制度，加入建制，改变建制啊嘛。跟住喂，好似唔系这么回事啊。咁啊，好简单啫嘛，推到重来咯。提一提各位，孙中山曾经何时都系修宪派嚟噶。咁啊 ，OK， 唔紧要，我冇扯咁远。 唔好扯太密远啦，咁就系佢而家弹出去啦，跟住冇几耐啦，真系好快就话我要买起 Twitter 做私人公司，即系唔上市， 直接就开声话要买间公司，跟住好快，应该系一两日之内就直接提收购，咁啊去作价$54.2，而且讲到明呢个数 ，one and last one， 买啊买唔买啊拍就 $430亿 啊。即实收是430或440啦，睇佢睇下点计。总之就是佢今日睇咗出嚟，而佢提出当日嘅日价系38%，四成。而大家知道跟手咧就 Twitter 个股价系再跌过嘅， 因为咧读院条款出咗未啊？嗰时跌 未？嗰阵未？嗰阵未？呢头讲嗰头就开始跌噶啦，因为佢先升咗嘅，因为俾人收购啊嘛。即系传出收购通常就会先升嘅，但后屘就随住个大市 cut 卡嘢，佢系再跌过啊。所以佢曾经日价一度好似去到六成嘅，有六成日价嘅，系越嚟越高，系高咗啊！调翻转，因为大家都知道咧 ，Twitter 系唔捻赚钱嘅，佢两三年前。好似2019年左右啦，开始话啊，我终于赚到钱啦！即系咧，系当年全盛时期啊，全盛时期啊，唔系而家嘅 Nico 咁样噶，好唔容易先黑字啊，所以佢系冇咩盈利可言噶，佢嘅股票个价值亦都系冇乜升到，有升嘅，但系真系升得好捻少咯。你睇其他科技股，大家用开嗰啲咩 Netflix 啊，啲 Facebook 啊，嗰啲全部升到行行起啊，麻麻系 Twitter 就一路都软皮蛇啊，唔稳掉。虽然佢咁样唔赚钱，咁佢升唔到都好正常嘅。 因为 Twitter 嘅经营问题已经系讲到改口臭啦，已经 系策略问题，因为佢老老实实，如果佢要赚钱嘅话咧，就会变咗另一个 Facebook 啦。呢个亦都系我哋点解作为一个老 Twitter 嘅推文啦，系会起型有人去尝试改变 Twitter 嘅。虽然唔知系变好定变坏， 但系咧，而家唔佢唔喐嘅话咧， 肯定 一定系 变坏， 越来越沉啊，越来越衰，越来越衰啊！ 嗱，咁关于 Twitter 嘅，比如话我阵间会继续讲嘅。 不过你先讲呢度啦，咁佢就睇咗收购啦吓，咁然后咧，我唔知系夹好啊，定系咁啱啊，定系乜嘢啦？我觉得佢系睇中呢个时机嘅。咁啊 ，TikTok 啦，唔系 TikTok 啊 ，TikTok TED 啊。是一个演讲的活动啦，好多是好红的，是上 YouTube 打好撚多人去演讲过的。咁啊，去演讲的直播入面啦，我又有提到佢点样俾证监会搞呢，讲得嘅佢就喺度有有爆过，不过唔关你钱重点，入面提到一样嘢，我哋有 Plan B。佢呢句嘢呢个 Plan B 系乜嘢佢冇讲到，佢只係话佢有嘅。咁其实嘅意思就好简单，就係、是、我估撚到你哋班友仔会抵抗我嘅收购。即系其实嗰刻我已经知大镬恶意收购，我哋之前新闻有提到噶啦。 嗯， 其实历嚟唔好话科唔科技嘅话，恶意收购系极少成功嘅例子嘅。咁但系佢大镬行咗恶意收购嗰边，因为我系想佢收购成功噶嘛。咁佢行咗恶意收购嗰边咧，就个成功率会下降好多。但系佢话有 Plan B， 即是话咧系佢知道自己恶意收购，而且佢亦都系志在必得。即系佢唔系纯粹话睇呢块钱出嚟， 因为其实依家嘢收咗之后咧 ，Twitter 内部嗰啲员工系佢鬼晒咁嘈嘅，喊打喊杀，嘈下嘈下嗰只嚟嘅。而佢股东之一咧，沙迪王子咧都反对，就话：喂，你价太低，我 Twitter 唔止呢个价钱，唔止应该只有咁嘅价钱啫，高啲好咧。 唔系两个嚟噶，你将两个捞乱咗。沙特王子讲咧就系、是、我哋要捍卫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第一条走出嚟边度走出嚟就呢度。阿沙特王子话：我哋要捍卫言论自由。沙特王子。你话你要捍卫言论自由，一个指使杀记者嘅人话我听要捍卫言论自由。我哋之前讲呢条友仔，我哋新闻不时会提到呢条友噶，收购 SNK 嗰个，同一个人嚟噶。佢话我听你要捍卫言论自由，你话你捍卫游戏自由，我就信。 嗱，只要唔系重点，其实呢个咧，大家都当笑话嘅。重点就系了解太低， 最吐槽点就系、是。你好似神早卖撚晒你啲股票㗎喇喎。 咪就囉。 几年前就卖撚晒㗎喇喎。 超怪撚事咩。 啊而其他嘅我唔记得边个股东啦就走出嚟话。我哋觉得我哋公司嘅内在价值系唔止呢个数嘅。 超。 哇咩喂屌啦星公开还价还得你咁撚难睇㗎喇老老实实。啊、先讲咩叫内在价值，系一个哲学概念嚟嘅。就是、一件事本身就具有嘅价值嚟嘅。而相对应嘅就系工具价值，即系话譬如话食物佢嘅工具价值就系食饱我。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咁话可能话佢本身就好好食，咁就系一个内在价值，或者我睇动画，唔系因为我哋睇动画有啲咩特着，当然有时会有，佢有个叫做工具价值啦，咁但系通常都系因为我哋睇得开心，就咁简单嘅啫。咁嗰啲咧就叫内在价值，佢讲嘅就话我哋 Twitter 有我哋自己嘅内在价值，包括言论自由乜乜七七类似咁嘅说话啦。咁我你调高嚟骂，调高嚟骂啦，讲得咁卵好听，我真系好，即系好卵 Twitter 咯。老实 ，Twitter 啲友仔就系啲咁嘅人嚟噶，老老实实，即系最开始嘅人咧，就真系好有理想嘅，但系后屘就大家都明啦，呢啲嘢睇住佢大，睇住佢坏啊嘛。Twitter 班友仔系以前就好有理想好成嘅，但系走下啲，转下啲，变下越嚟越咩咧，最后变成真系 成不捻样， 得翻个口讲咯。喂，你将自己越抄越似 Facebook， 然后话我听你有咩崇高价值乜乜七七。 同埋就系你唔好同我讲咩言论自由啦。 你戒咗 Donald Trump 未啊？ 咪咧 ，Donald Trump 单嘢无啦啦，屌你未审先判 ，ban 个 ban 人哋 account， 你仲有个意思讲咧？屌、 我唔记得新闻有冇提到啦，但我应该有 check record 嘅、 嗯。 我唔中意呢条友仔，但系阿福尔泰冇讲过嗰句，我不同意你嘅意见，我实实地捍卫你言论自由。阿福尔泰其实冇讲过呢句嘢。 我讲紧就关就系、是、你喺未审先判之下，永久封咗一个当时现役美国总统嘅 account， 你凭乜嘢啫？喂，仲有喂，家你都冇 都未解噶， 都未仲话呢样就到而家啊 ，Donald Trump 都未有人证明到佢系同呢件事有关嘅，唔系话佢煽动。哇，你未审先判到呢啲被捕就永久封，你仲狼喂？讲真，我嗰时同我朱一伯教。 唔系同我哋香港政府差唔多咯，唔讲咁详细啦吓，讲敲门。 重点就系、是、你算到几啫？ 啊，嗰一单嘢我俾我讲咗少少啦。就如果你话系当刻你认为佢继续讲嘢会有更加严重嘅影响，其实都唔算系完全不能预见嘅。你真系因为你唔知佢讲乜嘢噶嘛。咁、我而家暂时话我封你一两个礼拜，直到你卸任为止，或者系直到安全咗啦，咁我开翻俾你，我都勉强可以接受。佢封紧到而家都未解噶，呢刻都未解噶。应该系啦，我 暂时未解，至少未解啦。而家我所知道就 系啦，截稿前未解啦。不过算啦，翻嚟咁佢就内在价值咁，但系跟住 屌你咪调过嚟买啦。咁跟住就係、是、宣布就係读院计划啦。咁啊好撚老土啊，我哋新闻有讲过，不过呢个既然係专题我哋都提啦。所谓读院计划意思即是应该80年代啲老撚套嘢嚟㗎。就係、是、嗰个年代呢就好撚中意一种财技，就係乜嘢呢，恶意收购一间公司。通常就唔系善意嘅，因为通常大家都知你咩龙料㗎啦。个钱本身就借钱借返嚟嘅。然后恶意收购咗佢之后呢就拆骨卖完。然后佢再计埋佢卖返股票出去之后嘅钱。是会 cover 咗，甚至通常都系多咗啦，呢啲财技嚟嘅，就会多过佢原本收购用咗嘅钱，还埋原本嘅钱，再还埋息，我都有赚，系咁样就系搞嘅。然后间公司就因为咁样俾佢将佢拆到支离破碎，有时有啲地方佢值钱嘅地方卖烂咗之后咧，成间公司会散嘅，因为有时通常唔赚钱嘅地方系咩啊？研发部门。研发部门系冇错，呢一下系唔赚钱，但系对公司嘅未来好重要啊嘛，大家好易理解咯。佢、好多时就系将个赚钱嘅部门卖咗出去，然后剩翻嗰啲就又捻得佢死，可能嗰部分会破产，咁然后间公司最终咧就会冇未来，就无论系破产嘅唔赚钱部门，定系赚紧钱嘅部门，全部都冇未来噶，因为你冇咗后盾支援啊嘛，你冇未来，一间公司冇咗研发，冇咗成好。咁啊，所以一般有远见嘅经营人，唔系纯粹系话有感情之类，系你仲想间公司继续做咧，你就要拒绝呢种人嘅收购嘅。咁大家又谂方法乜乜成成，咁谂到嘅其中一个方法就系读院计划，就系、是、只要某个人冇得到股东同意之下持股超过一定比例，通常10%到20%左右啦，咁就会启动呢个计划。咁然后咧就系所有嗰条友仔以外嘅人，全部都可以用一个好低嘅价钱去入股。咁就去好撚快速度去冲淡咗持股者。比较大少少嘅新闻类似咁嘅嘢成功击退嘅。我记得系好似新浪啊，好似之前都试过嘅。咁啊盛大想收购佢，中国搞咗两个都系。咁啊然后佢就搞咗呢个读院计划，将佢个股份由 20% 一度冲过咗返2.几%。咁啊得啦，你唔撚细收啦。我仲要去到收购到 50%, 即系我仲要攞多几十倍嘅钱出嚟。边撚到咁多钱啊。咁结果就盛大就退出咗收购，咁读院计划嚟嘅。咁呢样嘢呢就好影响股票本身嘅估值嘅，因为你今日可以为咗击退佢而去咁样搞呢之后，咁其他人投资嘅时候，我点样知道我几时我个股票会无啦俾人咁样冲发㗎，因为就算系普通集资上市都会冲淡嘅，但个比例冇咁高㗎，略略冲淡都通常都会跌一跌㗎嘛。你咁样话啦，咁我股价会跌啦，间公司会残啦，评价会低啦，诸如此类，系所以系杀跌100，智商70噶，咁唔紧要啦吓，咁啊佢哋搞呢咁嘅嘢出嚟，我哋新闻都吐槽过噶啦，即系你搞防御计划唔紧要，你可唔可以搞个有新颖少少嘅嘢？ 咪算啦， 30几40年前嘅嘢啊，大佬。 唔系咁有效得噶啦， 你创新公司嚟噶，冇效嘅，唔会有效，因为呢种计划只要有一个或者几个内鬼就可以噶啦。10几%你就启动啦吧。我搵几条友仔加埋你内部嘅一定要你原本股东。几条友仔由佢哋去收购，跟住最终话我哋有共同行动人，然后加埋过咗 50%。 咁你濑嘢㗎啦。 咁你咪一样都系俾人收购成功㗎咋。即如果要减粗嚟啊，其实都系得㗎。咁当然可能证监会结局㗎啦，或者诸如此类啦。总之有好多方法啦，详细我唔讲啦，啲股票相关嘅嘢我都唔算熟。但系我觉得佢呢个只系攞嚟空人嘅啫。系攞嚟空啊 Elon Musk。即系因为尤其是喺讲完乜出内在价值之后咧，我老实讲，我又唔中意变成彻底嫌弃而家嘅出太空机会。哇！屌你啦，阿星，当初我仲可以话啊，你哋有仔唔赚钱都仲肯揸住嚿嘢，都算系咁啦，唔算唔话得噶啦。但系如果我话屌啦，阿星，你而家咁样做，即时话听要钱咯，一句讲晒，我唔系阴谋论，唔系成论，真系完全系要钱嘅啫。老实讲， 可以唔睇正直咯。 啊、我哋公司嘅价值唔止系咁。你话就系话落咗价仔，实际上就系我哋嘅股票唔止系值50几蚊嘅啫，你俾多啲啦，添啲啦，老细。 好啦，跟住重点系， 我一开始都系话你系阴谋论又好咩都好，但系后屘事实我认为我嘅想法系冇错，就系、是、跟住嗰几日， 过咗复活节假之后， 啊，得一啲人谂紧啊，佢哋要点样打，要成，跟住突然间话，我哋都系接受佢嘅收购。 嗱，应该咁讲啦，详细少少讲话就系、是、过咗复活节假之后 ，Elon Musk 摆啲450几亿美金出嚟啦，嗱。我集一支买一嚿钱啦，买板就跟住、 啊。我唔知系咪证监会嘅规定啦，总之定系佢自己嘅咩啊？总之佢就系揾咗公证人，就拍低大概系一半半啦，有多差少少嘅，都系各200几亿啦。我自己拍低200几亿嘅美金，然后就唔知边度再筹到200几亿翻嚟，400几亿美金。咁佢就话嗱，钱就放紧咗喺度，铁价不严，唔谂使谂住还价。 即系两样嘢啊。重点就系、是、第一就系显示我唔系鸠吹嘅，因为佢上次俾证监搞过嗰阵时就系、是，屌啊！我当初同班好似系都系啲阿拉伯定系总之嗰啲酋长嗰啲有钱人啦吓。嗰时讲捻好，我系认真要将 Tesla 私有化啊。不过佢哋呢班友仔突然间鸠缩啫嘛，原来都屈鸠我哋冇签协议。喂，大佬，喂，我哋有晒录音有剩嘅喎，喺佢啱啱之前嗰个直播嗰阵时入边又提到呢啲嘢。喂，大佬，我都咁而家你而家佢鸠缩，然后你话鸠我听，我冇准备嘅情况之下口噏去影响股价，即系当初佢俾人罚过啊嘛，佢系好捻唔锯啊条气，就咁啊，唔紧要啦。咁呢次就话嗱，钱就拍烂咗喺度啊，我搵捻埋公证人噶啦，嗱系真系我有嚿 cash 喺度，两嚿嘢突然兜喺度，呢头讲咧就左手食鸡右手过啦，即系佢可能都系惊证监又搞鸠佢啦吓。咁嗱，钱就放咗喺度噶啦，但最少唔可以话我系鸠炒作噶啦，因为佢嗰时持股系九点几 percent 啊嘛。如果佢炒高出头股价然后放咧，证监会系可以搞鸠佢啊，完全可以搞鸠佢，就算唔放都可以搞鸠佢啊。咁佢呢次就佢有咩拍咗嚿钱落嚟，咁亦都另一样嘢就系同佢讲铁价不二，唔捻使旨意还价，因为其实佢一开始出价先讲过呢个系最后个还价，唔会加，但佢而家拍咗嚟就又再讲一次，我系唔会再加的，唔卖啊，柒就。讲到好清清楚楚噶啦，咁其他人好难讲。Elon Musk 佢讲完，其实你真只能信嘅就老老实实。 嗯， 而调翻转嗰啲友仔都轮到佢哋鸠缩啦，即系嗰啲撞车游戏啊。 嗯， 两边对住对面开车，边个缩就边个系输。嗯，佢哋话OK 我刹车，我惊。 即系几个面图咯，口言睇正正，本赤蛋大。 嗱，我觉得就仲衰捻过咩啊？嗱，你本赤蛋大咧都好啦，都系讲紧你本来都想赤噶嘛。但系我嘅睇法，佢直情就唔捻系本赤，佢只不过系吊过嚟卖。 咪纯粹口面唔睇正直咯。 只不过系费，喂，对方真系唔会加喎，睇起嚟都系噶咯。咁啊，杂杂林卖啊，大佬。如果唔系佢， 即系唔肯卖我，我揸冇啊。 你知啊，其他人都算啦。Elon Musk 五时翻六时变噶嘛，你点捻知佢话都系唔卖咯？我买过其他。即或者系话我同东楼商合作，我佢个嗰个咩 True 什么嗰嚿佢自己一家当啊嘛 ，True Social 系啊， 真实世界世界轮到 会唔会个 Plan B 就系话我入股去呢度打残你，咁我咪扑街，即系唔单止卖唔出，仲会俾人打残，咁我好卵大镬。 不如算啦，真系不如趁咗卖咗算数啦，唉，唔好烦啦。 系啦，所以就卖捻咗佢，所以点解我睇咗呢个就更加肯定个前边系屌高嚟卖。 咁好啦，咁卖咗之后咧就一 Twitter 就系跌，成个 Twitter。癫咗 ，好有趣就系通常咧，呢类咁社交媒体咧，即系例如话之前流传个 Xbox 话会想收购 Discord 噶嘛，啲人鬼晒咁嘈反对，但系今次系基本上大家都系赞成啊，呢个 Musk 去买鸠啊 Twitter 嘅。 唯一听到嘅疑虑或者系反对嘅意见就系、 是，主要都系咩？有时报班左交咯。 唔止，嗰集我直情唔当佢哋存在。我谂紧佢哋系咪 Twitter 用户都系个问题添啦。 唔系，因为关键就系纽时为首嗰班左交唔意外嘅，因为Elon Musk 系一向都系偏近比较Donald Trump 嗰班人嘅立场噶嘛。咁你收购咗佢哋最大嘅所谓嘅发声孔，佢发烂渣噶啦，话又话屌佢收购咗，唔系喂人人自由啦。我睇完之后笑碌咗喺度就。我几时话过要 Elon Musk 俾我言论自由啫？我就 Elon Musk 唔肯妥你啫嘛，傻嘅。 老老实实啦，系冇错，我都唔算系特别中意 Elon Musk 嘅人，但系如果同 Twitter 董事会一比啊，唔好意思，我绝对企喺 Elon Musk 嗰边。 首先佢啊，想讲咗就系、是、佢一开一新皇帝上台，第一件德政就系、是、 大赦天下。 大赦天下，首先就系、是、之前讲过噶 ，AV 女优冻结制，成百几二百个日本 AV 女优嘅 account 被人冻结咗，跟住佢上嚟俾件事，全部解冻。 我约约一问，几时轮到啲萝莉话交？ 排队先啦，咁捻多。 即系我都系觉得，因为其实嗰阵系封先嘅，萝莉话交系后屘少少，佢真系半半拍嘅系，即系因为佢要传到日本嗰边先开始做嘢啊嘛，可能系咁样，我唔知道。即系希望系啦吓，咁啊， 跟住咧，由于新马王咧系好中喺 Twitter 度发疯噶嘛，咁咧好多人就将佢啲嘢修改啦，即系改文又话买麦当劳诸如此类啦，但系咧有一句真嘅咋，我要买翻可口可乐，而家翻学坑入去， 嗱， 我真以为改嘅，跟住睇咗，咦，佢真系咁讲啊， 冷知识啊，最初嘅可口可乐嗰阵时唔系咁叫啊，中文我净系记得中文啊，唔好意思，叫古柯柯碱。而听名你都估得到啦，佢入面系有加到古柯碱嘅成分。什么是古柯碱呢？呢个系旧液嚟嘅，新液就系可卡因。 系啦， 系啊，以前嘅可乐系有加可卡因落去 嘅。即系其实大家有留意可乐嘅史都知道，可乐最初系药嚟嘅， 止咳药水嚟嘅。 系啦，咁 佢有可卡因，咁本身毒品其实本身亦都有一定药力噶啦，麻醉药噶嘛。咁好啦，咁啲吓到啲有啲啲鬼佬传媒好好紧张，你会唔知买可乐咧？我心谂， 哇，冇限啦， 冇限啦，讲笑咗佢，要有鸠你识咩？ 喂，如果你净系得前边嗰句话佢要收购可乐可乐咧，你都仲有办法去惊一惊咯。虽然佢其实买唔起嘅，即系 啲可乐唔收购收完， 你唔记得纽约时定系啲咩华尔街报定新芬拉低啦，我唔记咗啦。 好认真去讨论呢个问题啦。 真系话，喂，其实你唔够钱买我嘅。 讲笑咋？ 哎呀，冇玩啦！你望埋佢后半句啦，即系我觉得佢都系戴头盔嚟嘅，因为又惊即刻会搞鸠佢啊嘛。 讲笑咋嘛？喂，嗱，仲唔系？跟住好啦。由于呢啲咁嘅跟住咧有人将啲改图贴咗话，我收购麦当劳又整翻晒 sauce 高机，跟住死人阿马王就喺将嗰个图 cap 咗图就话，对唔住啊，我唔识创造奇迹嘅，我笑到仆咗喺度，因为呢几个礼拜系疯狂地切系 许愿机咯，直变咗 许愿机，同埋就系好多人想攞蓝剔嘅，都走去佢个切塔度话。我系乜乜乜乜，我会俾个蓝剔我，包括咗声优佐藤日向，佢英文借住午安，我系日本声优佐藤日向，可唔可以俾个蓝剔我？成班笑碌坐喺度，而边去即系压大家就去王新王正面请愿咁就去咗。 即系有先有呢部分系当许愿机咁样啦。嗱，消息出晒嚟之后，佢解咗封啦。咁啱啱可乐嗰单啊，好明显系搞笑嘅。但系佢话要改革 Twitter， 其实我相信佢系真嘅。咁但系应该系成交嗰一下咧，其中一个嘢就系、是又系一啲优秀回应，我要攞出嚟特别攞出嚟讲嘅，就系、是、呢件事，我结论就系、是、言论自由系有价，价值系440亿美金。无论你系买一个定买一个，都有提到言论自由啊，乜乜七七。咁佢哋点样表现出嚟啊？抌440亿美金出嚟，然后成交，即使两个人都同意。都是话言论自由乜乜七七啊嘛，我买你是因为言论自由，第一个话我不卖你都是因为言论自由，即是话如果我为了440亿我可以放弃言论自由，对买家来讲，对买家来讲就是为了言论自由我可以放弃440亿，大概是什么意思啦？ 嗱，要稍微补充一下就系、是，所谓言论自由就系我嘅言论自由，系马斯嘅言论自由，唔系你嘅言论自由啊，傻閪！即系搵就系阿马斯话就系为咗我嘅言论自由，即系嗱，用翻新闻讲嘅就系、是。我 love 啦，唔中意新四个角色啊！啲中文就系、是、我唔系 love 啦，嘅新嘅就我退坑唔买嘢，而把声就系我买成间公司，呢咪好咯？ 有钱就是任性啊！ 嗱，我老豆成日讲法就系、是、咩？有钱人啲钱唔识使有乜用啫？我谂啊，我跟住我答佢就系、是、嗱，识使咪咁使咯。我中意啊，我买一间公司，中意点玩就点玩，中意变成我颜色吹啊，几得开心啊！真系。 调翻转讲就系、是，其实佢本人嘅言论自由有冇受损咧？老老实实，我觉得 唔觉噶， 从来都唔会有，从来都唔会啊！佢亦都唔系为咗佢自己嘅言论自由嘅。调翻转讲，你佢唔喺 Twitter， 佢喺 Facebook， 你都 choose 咩 socially 都好咯。你喺边捻度讲嘢，都全世界登捻晒噶啦。你彭博啊，咩华尔街日报啊，嗰啲全世界啲媒体都会讲噶啦。你只要佢讲一件嘢，一样都全世界要报佢噶，因为佢系 Elon Musk 嘛。 咁 即系 咪咁一样嘢就系、是，当你全世界最有钱嘅人。手上冇分一两个社交媒体点似样嘅啫， 啲人就攞去同梅多攞出嚟俾我讲 ，Twitter 嘅内容咧唔系 Twitter 公司去生成嘅，系我哋写出嚟嘅，我哋讲乜嘢系我哋决定噶，我哋要屌鸠 Elon Musk 又得，我哋要赞佢，我哋要拜佢又都得，同你赞咩咩媒体所讲嘅嘢，写咩文章系两回事嚟嘅，佢唔会因为收购咗 Twitter 而会可以影响到我哋改写啲乜嘢嘅，系我哋决定嘅。啲话咩？因为我觉得系原谂全搞错嘅，所以啲咩话要加播啊，定乜嘢？我唔记得边度就话，喂，佢想影响咩咩？你最多系影响到佢个干预企划啊乜嘢啊？但系如果佢要做啲乜嘢，然后譬如话好似朱西伯格咁，即系搞鸠啲所谓反中言论，即系亦知大中华地区嗰啲嘢啦吓。 因为其实咧，特斯拉喺中国市场都几重要嘅。 系啦，啱啱讲漏咗就系、是、其中一个疑虑，即系或者系反对啊，除咗啱啱讲嗰啲左交啊什么嗰啲咧，就系、是、你咁多投资，你个 Tesla 咁捻多钱抌咗喺中国，你会唔会俾人揸捻住个春袋噶？即系之前咧，台湾选总统嗰阵时，咪曾经讲过啊，红海嘅主席叫乜春啊？突然间唔记得咗，算啦，就话佢，喂，佢会唔会因为你捻住红海嘅春袋，然后搞乜嘢噶？当然最后佢就选唔成啦，佢连党内初选都过唔捻到，唔紧要，即系会唔会类似咁嘅事会出现喺 Twitter 身上，会出现喺 Elon Musk 身上啊？首先，佢嘅 track record 的确系唔太好睇嘅， 佢喺对中国方面言论向来都系未到诸西八教嗰种擦鞋嘅，但系就好点讲啊，好转空咁样去回避晒啲问题咁样啦，叫做。然后喺佢收购消息一出当日，系当日啊，我唔记得人民日报定新闻啲官媒啦，总之就系、是、就即刻出咗个专题。就话呢个 Tesla 喺中国有占咗几多几多 percent， 喺中国有几多几多投资喺度，咁紧哇第一时间开门勒索喎。所以但系老老实实，我觉得系调翻转讲，如果 Elon Musk 系要贵嘅，神捻咗贵咗；如果 Elon Musk 系会唔贵嘅话，成间 Tesla 赔捻咗，佢都唔会同你贵。 嗯， 因为呢个 Elon Musk 嚟嘅，所以佢到底佢会呢、这个因素会唔会有影响？我会有咁嘅疑虑，但系只能听其言观其行。暂时嚟讲，我唔觉得佢会咁样做事。暂时，我觉得佢直到佢冇办法喺呢两嘢两者之间回旋，佢先会做嘢。 不直接，不直接讲句啦，就算你冇中国投资，你奔美国企业啊，都俾揸住只春袋噶啦，悭啲啦。 唔系，老老实实，如果要讲俾中国链捻住个春袋， 边间嘅公司唔系啊？ 先屌咗诸西八教先。 继续咯。 虽然我哋日日日屌夜屌，呢、这个唔紧要吓，即系跟住就系其他科技公司有几多间 系 可以唔受佢影响啊？所以即系调翻转，觉得 波捻住。 Elon Musk 最少系神经刀，可能拒绝，可能会收，而佢拒绝起嚟，绝对系唔会同你悭嘅。咁主要系咁样睇嘅话，佢嘅中国因素其实唔系真系好严重影响嘅。 应该话系间间公司都系咁，你担心佢，你傻咗。 而且调翻转，我要提醒各位。拿住呢样喺度屌鸠 Elon Musk 嗰样嘅人，唔该你记得住，或者系可能佢哋根本就冇用过 Twitter 啦。Twitter 喺大概1819，应该系1920年左右嘅事啊。嗰阵时系请捻咗前解放军做大中华区主管嘅。你冇捻记得住呢件咁嘅事啊？所以我点解话俾现在嘅 Twitter 管理层继续管落去，系一样系会有问题。最后佢系做咗几个月之后俾人屌捻走咗嘅，系俾用户屌捻走嘅。即系虽然佢哋肯佢屌走佢，都算系咁啦，叫做咁。但系喂，大佬，当初你唔好话听，你唔捻知佢系解放军啊！ 嗯、 你唔好话听，你冇做过任何嘅背景审查，你 Elon Musk 都要审啦、啊 嗯。 即系所以呢啲因素绝对唔系有啲咩大不了嘅事，系老老实实咁啊。所以就往后就听其言观其行啦。我系暂时系乐见嘅。咁会唔会俾 Elon Musk 打我脸咧？咁呢条友仔基本上五时花六时变，俾佢玩鸠都唔系第一日嘅事嚟噶啦。不过姑且就乐观睇佢啦。 应该睇开嘅，反正就系唔收购只会更热闹。譬如起码有花生食， 即系或者系可以弄过一句啦，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呢、这个收购唔成嘅话咧 ，Twitter 一定系会继续烂落去，烂到最后就大家会唾弃。咁啊，宁愿咁你不如有个人再嚟查一查，咁话唔定佢真系会变翻做，因为佢一路都系话我要变翻做当初嘅 Twitter。嗱呢句你话佢选举承诺又好咩都好啦吓，如果系真嘅话，我会非常之乐见，我真系好捻憎佢呢几年 Twitter 嘅改变，每一次佢改版我都系屌老母，每一次。 咪又话又系收咩收咩收咩收费计划啊，卖广告嘅话，冇样似样嘅。 佢收费计划我反Elon Musk 都有提到收费计划嘅，咁佢就不过佢嘅收费计划就类似订阅制，即系YouTube Premium 嗰种，嗰种我就可以接受，你中意俾钱嘅人咪俾钱咯，冇所谓呢个调翻转。 问题是搞咁耐都搞唔成，都未搞起嘛。 咁佢而家咪话我要搞咯，等于佢之前嗰个编辑功能，佢之前一路讲咗咁捻耐都讲唔成，其实都系因为就啱啱最初分析过啦吓，就系佢解决唔到呢个人嘛。Elon Musk 一讲，佢话要收购咋。即刻带我出嚟 ，OK 个 proposal 咁样，哇！你拆身咗成日，使乜拆得咁捻快啊？即系我好明显，嗰啲咁嘅 proposal 就唔系当日先搭出嚟嘅，肯定就系好捻耐之前已经俾人摄捻埋咗柜桶底。佢就话：，新老细话要，即刻攞出嚟。嗱，新老细 proposal 喺度，完全系这么回事。咁啊，所以我暂时我系乐见佢嘅改变嘅，最少睇起嚟目前呢一刻系似系会好嘅未来啦。 最少会有啲生气搞下啦。 即系都系我都系嗰句，你放捻埋天罗地瓦斯咧，我就信晒你啦。好简单嘅啫，非常简单。 时间你需要时间嘅，而家收购仲系搞紧嘅，未完成嘅，仲有 系啊，而家未正式完成啊。不过系啲友仔提早拆新老细鞋，所以先又放呢样又做呢样嗰啲嘢嘅咋，系全部系提早拆新老细鞋嘅咋。因为佢当初讲捻到明，我唔捻中意而家嘅管理团队，讲捻到明噶。 炒鸠晒班契弟， 但系会唔会净系斩头嗰几个，即系咩 CEO 啊嗰几件，嗰几件就炒捻硬啦，唔使望噶啦。所以佢哋先点得最咩话最劲啊嘛，佢哋因为佢哋实俾人炒噶嘛，佢就系唔满意你嘅佢嘅执行，咁下边啲细嗰啲咧就系、是、咁你炒顶嘅啫，唔一定炒我噶嘛， 佢有扎 sex trade 人留低啊嘛，咁我扎扎唔擦身我哋晒，系啊冇错啊，我哋都当初俾佢哋忍得好耐噶啦，我哋想要翻当初嘅 cheater 噶，我哋都好努力噶，不过俾佢哋咁捻住咗啫嘛。嗱，新老细唔紧要，我哋会帮你回复翻昔日嘅荣光。呢个你话 cheater great again。咁佢哋可以留一低啦。嗱，唔同一个啦，咁市侩可能佢真系当初有乜理想都得嘅，系嘛？所以就听劇用劇人都系嗰句呢个花生劇就去到呢度啦。咁啊，如果你系我哋听众而冇用 Twitter 嘅话，我非常欢迎你哋去开 Twitter 嘅。近期因为多咗人开 Twitter 咧，我个 follow 数又弹咗起嚟，虽然唔够台湾嗰边多，因为台湾嗰边好似突然间发现，原来呢个世界有个 Twitter 嘢，哇！你班台仔都算啦，唔好喺度串鸠佢啦。咁啊，好啦，咁啊，成件事都非常之过瘾啦，老老实实。 啊，峰回路转又好笑。 吓，咁啊，两个Twitter 老鬼，咁啊，你当我哋喺度食花生又好。嗱，我哋系持份者嚟啦，理论上，我哋冇持股啫，我哋系持份者嚟噶，即系有的噶，我哋理论上啊。好啦，咁啊， 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